承德倾国倾城，人也难比，书卷儿不读，笔法儿 唱一唱，他这半截就扔那儿了。那什么，你这没鼓没指挥，再唱一段。 妃子门儿寂静，灯火 唱两句，后头呢再有王老师，唱《惊云大鼓》。

他的惩罚就是继续给他上班，让他接着唱。官方对刀，我听他唱的比那个《桃花庄词》是吧？是吧？让他再来点。 谢谢大家。那么继续为大家演唱这段《草船借箭》，希望大家喜欢。咱们北京的热情的许观众对我的大力的鼓励和支持，那么今后一定要好好干，感谢我们广大的北京观众啊。下一段再给大家唱一段《闹江州》啊，希望大家喜欢哈。 陈烨为他伴奏的呢是我们著名的弦师脚横锦，请大家欣赏。